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2021成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社会各界，特别是宗教界人士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开创党的宗教工作新局面。 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新发展新格局，今天播出第一集，创新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2021成都国际论坛在广州开幕，王岐山出席并致辞。 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 各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 俄罗斯抗议北约侦察机威胁民航客机安全。 美国15个州报告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2月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成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罕见的多重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大方向，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要聚焦行动，落实好全球合作议程。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希望各方积极参与。要坚持发展优先，推进减贫、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绿色转型、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坚持互利共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合作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宗教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提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大家认为总书记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全面总结党的宗教工作的成绩经验，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要。 这次会议呢，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等主要的历史节点，意义呢非常重大。这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呢广大的宗教界人士的亲切关怀，我们备受鼓舞和振奋。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举起世纪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联系国内与国际，贯通历史与现实，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党的宗教工作史上竖起了又一个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认识宗教、处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的九个必须，既是理论创新成果，也是科学行动指南。大家表示，这九个必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党的宗教工作实践的最新总结，为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九个必须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理论创新又有实践要求，既指明方向又明确路径，那么是一个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总纲要。 九个必须就是总书记守正创新、丰富发展、系统总结提出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以我们要学懂弄通，长期坚持。这也是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在党的宗教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 九个必须中的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对于我们宗教研究者来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要进一步完善宗教学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 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些话我觉得对宗教界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也和以往提出来宗教界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大家表示，这既是时代呼唤，也是我国宗教发展的必由之路。 坚持道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是新时代道教健康传承的内在要求。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是新时代道教健康传承的关键所在。 中国天主教有爱国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独立自主、四万教会原则，努力把宗教教育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不断增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吹响了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动员令和集结号，我们将坚定不移做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释放引领者，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20大的召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迎难而上，坚韧奋进。十四五开局第一步迈出了新气象，迈出了新成效。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新发展新格局》，今天播出第一集《创新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2021年数字经济增长之快前所未有，工业第一大行业电子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数字服务领域投资增速超过20%，数字产业化发展迅猛，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从第一产业的粮食蔬菜智能化耕种，到第三产业的云展会无人驾驶，数字经济辐射之广前所未有。国家公布的38个新职业中，26个与数字经济直接相关。放眼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经济不仅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今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一场集体学习就将主题聚焦在数字经济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总书记对这个数字经济国际形势发展方向的这个判断，深刻的这样一个洞察了我们这个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方向，给了我们整个数字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把这个数字技术能够和每个行业领域深度的去结合，能够实现这个生产力的这个全面的提升，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真的是从一个要素驱动的一个变成一个创新驱动，形成我们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动能。 以创新引领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正是中国经济结构之变的深层逻辑。今年以来，不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还是在国内多地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产业优化升级。 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围绕科技自立自强这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一系列的改革和部署提及不稳。新的改革举措理顺体制机制，瞄准最突出的短板、最紧迫的任务，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增强科技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效应凸显；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串起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在北京中关村，100项关键核心技术正在紧锣密鼓研发，将在“十四五”内取得重大突破。新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今年，国家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在可再生能源丰富的甘肃、贵州等西部地区建设国家枢纽节点，为东部地区提供算力支持，从而构建起一个科学布局的国家新型算力网络。130多万个 5G 基站、千兆带宽，一系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采集成功。 在安徽，生产线自动采集的信息正实时传到云端，与全球采购链和供应链紧密连接。今年前11个月，工业互联网为新增的530多亿个设备和产品赋予了数字标识，7000多万台套设备入网上云。经合组织最新报告显示，中国305个智能制造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44.9%。新业态新模式更趋活跃，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与网络购物等新领域融合，新力量不断崛起壮大， 目前全国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一批产业创新高地正在加速形成，一大批富有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我们看到创新正在引领中国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为创新者进，十四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新动能正让中国经济呈现新气象，焕发新活力。这既是中国经济保持韧性的关键所在，也是未来增长的不竭动力。在新动能牵引下，中国经济正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12月5号，2021丛都国际论坛在广州丛都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岐山表示，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凝聚共识、坚定信心，促进共同发展。王岐山强调，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利己达人，崇尚和合包容，追求和平大同。中方将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致力于拓展共同发展途径，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推进团结合作共赢，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新挑战。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机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者聚焦多边主义 2.0 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合作主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变化、全球非传统挑战与应对，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领袖责任行动与世界未来，坚持多边主义、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等议题建言献策。普遍认为，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守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弘扬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旧思维，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幕式。部分国家前政要、国际组织前负责人、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中外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等150余位嘉宾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出席本次论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方案（2021至2025年）》，方案强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成果，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行动目标是，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乱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 连日来，各地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工作、开创新局的动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 在浙江金华，当地组织党员骨干深入基层，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在走村入户过程中搜集群众意见建议，汇总成问题清单，逐一解决， 在婺城区，针对部分山区学校校车不足的问题，教育、交通等部门联动，新增了总长600公里的校车服务。 我们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群众所需所盼就是我们的工作动力和方向。通过数字化手段和网格化机制，来推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深化拓展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陕西咸阳聚焦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等的实际困难，改善房屋取暖设施，开展送医上门、送药下乡，保障困难群体温暖过冬。江苏南京结合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推动智慧化、精细化管理，从升级农贸市场到开放共享车位，新技术手段的应用让市民关心关切的身边小事有了新的体验。 把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后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始终牢记为民、靠民、惠民的宗旨，把城市的经管善治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着力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在福建福安甘棠镇，当地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工作重点，拆除违章建筑，规范房前屋后用地，实施引水入渠工程。经过综合整治，昔日脏乱臭的老城区核心区域正在加速蜕变为洁净美的休闲打卡地。 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4号起在北京举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 与会嘉宾围绕民主的多元起源、终极价值、实现形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讨论。与会人士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中共18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中国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与会人士强调，最适合一国的民主模式应由每个国家的人民决定，各国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主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由人民进行治理，中国通过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真正的改善，最终使得真正的人民治理得以实现。事实证明，中国的民主理念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 中国的国家机构治理体系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强调跟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全过程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中国民主追求的价值。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今天结束为期3天的访港行程，在港期间，代表团成员与香港各界展开广泛交流互动。 多位内地奥运健儿走进香港理工大学，分享在运动事业上拼搏奋斗、为国争光的心路历程。在香港体育学院，内地奥运健儿与香港运动员上演跨界比拼，与世界级顶尖运动员的直接互动，让香港年轻运动员备受鼓舞。 非常激动，因为这些高水平的运动员能来香港跟我们交流，对我们香港的运动员发展也是很好的。 此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是时代精神耀香江系列活动之一，多场交流活动接连展开，在港掀起体育热潮，更传递满满正能量。 带女儿去感受一下，让我们看到国强背后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崛起。我们对于小孩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种传承。 我哋觉得是要利用他们这种发奋拼搏的精神，将香港和大湾区一起，我们要大家共同发展，未来创造一个更好的这个明天。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2例。截至12月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36例。截至12月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4,342,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探索一号携奋斗者号完成今年第二航段常规科考应用航次，回到三亚。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下潜23次，其中6次超过万米，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进行了科考作业，采集到一批珍贵的深渊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截至目前，奋斗者号已完成21次万米下潜。广州海关发布，截至今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其中出口货值超过900亿元，同比增长170%。今天，贵州乌长高速公路全线开工建设，公路起于贵阳市乌当区，终点位于黔南州长顺县。全长约115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2024年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扩大贵阳1小时交通圈范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世界杯美国斯廷伯特站上，中国小将苏翊鸣和谷爱凌凭借优异表现，分别夺得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冠军，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两项比赛中夺冠。据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发布声明称，3号上午，一架北约 CL-600 侦察机出现在靠近俄罗斯空管局责任区的黑海水域上空，并从11000米的高度急速下降到9200米，穿越了为民航飞机设定的航线。俄罗斯空管局多次试图联络侦察机，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当时，俄罗斯航空公司和马耳他航空公司各有一架民航航班正在上述地区飞行。俄罗斯空管局迅速采取措施，要求上述两个民航机组改变飞行路线，确保飞行安全。俄联邦航空运输署发言人强调，北约军机在包括黑海水域上空的俄罗斯边境附近飞行的频率增加，有引发民航危险事故的风险。俄方将通过外交渠道对这一事件进行抗议。此外，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公告称，俄军当天出动了一架苏-30战机和一架苏-27战机升空，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对两架美军侦察机进行了伴飞。截至北京时间5号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05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8.82万例。美国4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1013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507例。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报告了超过30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涉及到美国至少15个州，其中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感染病例较多。统计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96000例。在宾夕法尼亚州，3号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0例。过去一周里，该州新增确诊病例数、入院治疗人数都处于高位。韩国卫生部门5号通报新增确诊病例5128例，单日新增连续5天在5000例左右。4号，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的塞梅鲁火山剧烈喷发。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导致大量民房倒塌、树木倒伏，雨水裹挟喷出物形成泥石流，灾区部分交通受阻。截至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很多人都是烧伤，另有多人失踪或被困，1000多人被紧急转移。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登山景区，也是印尼约130座活火山之一。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5号报道，位于叙利亚东南部坦夫地区的一个美军基地内传出爆炸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美国在坦夫基地部署有地面装甲力量。此前，叙利亚政府、俄罗斯、伊朗曾多次谴责美国在坦夫的军事存在，称其驻军是非法行为，要求美国从该基地撤出。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